一起低头祷告。慈悲至能的父，我们再到你面前，你帮助我们打开话语的时候，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主啊，不但明白你的话语，也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世界的需要。主啊，以至于你的百姓能够在圣所里片刻的时间蒙你话语亲自的教导，蒙你圣灵的感动，也开启属灵的心眼，看见世界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有谦卑去服侍这苦难的世界。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在传讲健康教会系列，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透过十四个信息来传讲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今天在副页上面有十二个标志，这十二个标志英文堂的牧师说得很好，把它给高中毕业生去寻找一个健康教会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看看有没有这十二个标志。但是这十二个标志是我们教牧同工一起祷告一起商量，借着迪马可牧师的书九标志，我们把它扩充成十二个标志。盼望你能够借着这十二次、十四次的信息，能够包括今天，能够明白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来反省我们自己的教会，你这样的健康教会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的。今天我们来思想最后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是应该能够实践合乎圣经的社会关怀。这是一个常常被福音派教会忽视的一个教会的标志，我们一会儿会分析一些原因。1974年在洛杉瑞士的洛杉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一个普世的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布道家教会领袖，2700多人在那里聚集，包括 Billy Graham， 包括斯多德牧师，这些神很重要的仆人在那里探讨福音派应该如何向普世宣教，其中探讨许多普世宣教的策略、神学。那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普世宣教跟苦难的世界的需要，也就是社会关怀有什么关系。在那个洛杉大会结束的时候，他们签了一个洛杉信约。下一章，洛杉信约里面讲到，特别会提到神，他是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他也是审判万有的君王。创造主给人类尊严，所以那些受苦的人身上带着神的尊严、神的形象，所以我们需要去关爱他们，是上帝尊严的受造物。神是主宰，神是审判主、审判的主，帮助我们看见世界上许多不公义的地方，神的百姓要发出公义的呼声。所以在这里他们同时强调对基督大使命的顺服，我们要忠于大使命到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同时要强调大诫命，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因为他们也是上帝有尊严的受造物，所以我们就要去关爱他们。所以大使命和大诫命同时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整全的来看待基督的教会在面对这苦难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平衡的强调广传福音，同时强调社会关怀。在首先想到教会关怀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社会福音，我们以前提过社会福音。在美国20、30年代，社会福音是因为一战以后那些困难、经济危机，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想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方法，于是他们就用社会活动、救济社会来代替耶稣基督的福音。社会福音是不是救恩的道路？所以社会福音因着福音派对社会福音这种从自由派里面产生出来的社会运动的思想，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说会提到，使得我们福音派对社会那些救济、那些关怀，我们产生抵触，甚至小心到抵触的心理。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关怀不是社会福音， 不是用关怀世界上苦难的人群的需要来代替耶稣基督的福音，相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带着对人类全人的关怀，是因为福音使我们对苦难的世界，我们倍加关注，对他们的身心灵，不只是他们的救恩。第二个方面，社会关怀包括两个方面，它包括社会服务 social service 或者 social care，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社会服务里面包括一些苦难地区灾后重建、地震、饥荒那些地方。我们非常感谢神，2008年我们教会短宣队本来去武汉短宣，但是神预备一个独特的机会，借着红十字会进到四川去，在绵竹那个地方我们有很好的服侍。有人后来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海外进来的第一批进来到灾到抗灾的第一线的，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的弟兄在红十字会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进到第一线去服侍那些最需要的人群。那里有许多人在后面带导奉献，把一些捐灾的一些物资能够送到第一线去。我就记得我跟师母在那里去看望许多家庭的时候，不断的流泪，我们那天眼泪都流干了，因为探访一家有人就是压死了，有一个妈妈孩子压死了在那里，她不得安慰，我们怎么安慰也没有办法。有些老人家儿子回来，爸妈被压在破房子里面。我们探访了一个村，倒塌率是98%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苦难世界的时候，心里真的是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很难忘怀我们那里受灾的同胞。看见大米运来只能饱足他们的肚腹一小段时间，但是他们世上亲人那种哀痛，我们无法安慰他们。这是社会服务、社会公益 social justice， 那些社会一些结构性的罪恶，那些奴隶制、那些种族隔离，这些都属于一些剥削、一些集权，这些都属于社会公益部分。大家记得马丁路德金牧师，他高呼我有一个梦，他的梦想呼吁他的演讲里面不是他的口才，当他讲我有个梦的时候，那个梦里面讲到能够白黑人的孩子能够跟白人的孩子能够坐在一起，能够坐在一个教室里面，能够坐在一个 bus 里面，能够喝同样的水，那些梦想都成为一个这位神的宗仆在那里呼吁，来吹逼那些有良心的人，来发现我们的时代、他们的时代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居然白人跟黑人孩子可以在一起玩都是个梦想，这是个社会的不公义。虽然金牧师他为了这样的社会公义的呼声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因着他这样的呼吁，使得教会对社会的不平等、邪恶、结构性的罪恶产生关注。我们来看看圣经有哪些教导。刚才读一起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这里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总体的命令要爱你的邻舍。在旧约时代，在利未记25章里面就提到要爱你的邻舍，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不断提有两个诫命，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爱你的邻舍。那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两个非常重点的信息，我今天不一节一节再解释，但是我想抓住两个重点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在社会关怀方面如何来看见上帝的心意。在这段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位羔羊要来审判，右边绵羊，左边山羊。大家知道绵羊就是那些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些是重生得救去侍奉神的，去爱那些最小的一个弟兄姐妹的人。那山羊就是那些不做这些、没有怜悯的心，而且还不知道自己没有怜悯的心的人，这样的两群人。所以审判是神按着我们所行的。我想大家已经在主日学里面都已经小组探讨过，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信心我们被称为义，但是审判却按着我们的行为。我想不需要探讨很久，大家就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不是根据你相信什么， 是根据你所行的，这个合理吗？啊，都点头了哈。一个人所信的，一定会真心相信的，一定会反映在他的行为里面。所以按照行为来审判，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基于你所信的所行出来的。所以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在天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在那里呼喊，我已经相信耶稣了，我都去教堂了，我只是没有怜悯心而已。耶稣说，去啊，你去另外一边了，我不认识你。所以那些就像弟兄今天祷告了，有信心没有行为的，那是死的。雅各也告诉我们，所以根据行为审判的弟兄姐妹，就帮助我们那些相信因信称义，我们这群人不要自欺欺人，以为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可以没有行为。第二个方面重要的信息，这里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姐妹的身上，那些丧事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我想你们已经听过很多次这样的信息。这地方耶稣讲到那些困苦的、饥饿的、赤身露体的、生病的、这些受囚禁的，这样的一些人，你坐在这样一些人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了。这个怎么解释呢？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幅画，就是派长队饥饿的人领救济食物。他在那个长队里面就有一个人，就是画着耶稣，上面有个光环。在天主教里面，甚至一个叫德兰的修女，甚至说贫困的人是耶稣基督的化身。这样讲可能过头了一点，但是他的信息很清楚。这地方是你坐在这些人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在洛桑会议以前，因着各样的原因，我们一会儿会讲各样的原因，福音派我们对社会关怀不够看重，但是天主教那对 charity 对社会关怀非常看重。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困苦、经济困难，在没买不起保险进医院的时候，你知道医院会建议你什么吗？你去找 Catholic Charity， 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哈，那你们都不需要这个。我忘记了，你们都是中产阶级了。Catholic Charity 告诉我们说，天主教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有集体性的一起来帮助贫困的人群。那我们还没有听到 Evangelical Charity， 你如果找不到 Catholic Charity， 你就找 Evangelical Charity， 我们还没有。但是我们很感谢神，洛桑会议以后，福音派对社会关怀的关注实践都明显的改善。这地方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信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这地方不完全只是坐在，这里经文是只坐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但是耶稣也同时在教导说，如果你只坐在那些能够那些可爱的人身上，那些能够回报你的人身上，你这个没什么功效的。罪人和税吏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耶稣要我们去效法天父一样的完全的时候，教导我们要延伸这种爱到信心群体以外的人群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些旧约时代一些教导。在旧约时代，弥迦书里面教导我们说，世人啊，什么是善呢？先知告诉我们说，你要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先知不断地提醒我们公义怜悯的重要性。在生命记十四章那里也提到，那些叫十一奉献，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那些寄居的，那孤儿寡女，那些人可以得到供应。生命记二十四章里面也是提到，那些你捡麦穗的时候，你打橄榄树的时候，捡葡萄树的时候，捡葡萄的时候，那些剩下来不要回头去找，要给那些在城里寄居的那些孤儿寡妇，在他们去那里去捡。这些都是神借着摩西五经来教导我们，对孤苦的，不但是自己弟兄，也是外人寄居的，我们都应当如此存怜悯的心。这是神自己的心肠。那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要外人在我们中间寄居，我们要爱他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 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阿摩斯这本书如果大家看的时候非常强调社会公义，那些富人在那个时代是剥削，靠着剥削穷人来发达的，那时候他们有 夏天的房子，冬天的房子，但是穷人一般的住非常破旧的，他们还住还有些富人还睡在象牙的床上，象牙做的。在阿摩斯的时代，那些富有过了非常糜烂奢侈的生活，但是却看见在社会里面都是上帝百姓哦，这些富人却看不见。所以阿摩斯先知指出那个时代的罪恶，特别他在先知在最后一节经文里面，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四节那里，他讲这样的话：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样的经文都帮助我们看见，先知的心肠就是上帝的心肠，公平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神喜悦这样的时代社会实行公义。在新约里面也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所以耶稣不只是传天国的福音，他也同时医治那些病痛的、伤残的、软弱的、瞎眼的、赤身的，耶稣也帮助这些人。而且刚才读的经文二十五章里面，刚才提到那些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最贫困软弱的、最需要的那些弱势群体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大家非常清楚，好撒玛利亚人，那个人对照的是祭司、利未人这些宗教人士，走过那个需要的人，他就 bypass， 就 pass by， 就走开了。他很可能有宗教的事务要处理，但是他看见这个受伤需要医治的，他没有怜悯的心。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教导、这个例子来告诉询问他的人，谁是真正的邻舍呢？是那个怜悯他的人。所以基督耶稣教导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肠。宗教的地位、宗教的宣告、参加一个宗教的群体，都不足以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当我们的内心因着我们的信仰产生对受苦的人群产生怜悯的时候，那个是明显表现出生命的不同。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是要在照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自己不沾染世俗，不要受影响。雅各书第二章里面也告诉我们，那些弟兄如果他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你不要说啊，愿你平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那是虚假的。雅各也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也同样教导我们，要在具体的事情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是在行言语上，也要在行为上。这些都是教导我们从新约到旧约看见上帝的心肠，是要对那些穷乏的、困苦的、流离的、无依无靠的人，这些上帝所造的、有上帝形象在里面的，我们要看见的时候去帮助他。我们一起来反思，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教导在平时教导中间少出现，讲台上少，福音派里面尤其讲的少，你可能在十四讲里面才因为有教会健康系列你听到，平时我们讲社会关怀非常少。下一页我们来看社会关怀跟福音使命的关系。社会关怀它跟福音它不只是并轨的，都是需要，它也可以交叉，特别是社会关怀可以帮助我们做传扬福音，它是个桥梁。我听到读了个故事，一个在云南的泰族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九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庙里做和尚。做和尚，他在和尚里面有非常的长进，在庙里面佛教里面很聪慧，这孩子 到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中间后来做到一个不但住持，成为一个那地方是非常佛学界很年轻时候就成为非常有作为的一个年轻的方丈。但是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出现里面的危机，他居然还俗去跟找一个女子结婚，所以他迷身拜地。但是就在这种很不好的时间里面，他又得了一种病，麻风病。一听麻风病，很多人就远离他，连亲人都远离他。后来他因为被隔离，送到深山里面去。过去在深山里面修道，现在在深山里面被社会遗弃。就在那种情况下，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姐妹靠近他，知道他孤苦，把福音带给他。所以在关爱中间，他看见基督的爱，借着宣教士这位很有成就的和尚信了主。在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也在云南，我们也亲眼见过一个叫麻风村的，麻风村另外一个名字叫耶稣村。那地方曾经把很多麻风的人把他聚集在一起，但是福音传进去了，我们也到过那里，许多人信了耶稣，而且他跟我们一起，我们去短宣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起唱常常喜乐。我记得我们中间短宣队也在那里，他们唱常常喜乐的时候跟我们一般人唱不太一样了，他们手也残缺，脚也残缺，他们却常常喜乐。这些都是看见可以借着社会关怀把福音带到需要的地方。下一个我们来思想在历史中间为什么忽视，我提了几个方面。John Stott在他的书里面，斯洛德牧师提到几个方面的原因，我想主要是源于过去因为自由派讲社会福音，我们看到社会福音不是福音的时候，我们对社会关怀也产生因为害怕我们远离，以为做社会关怀的就是社会福音，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的遗憾。还有在一战以后，社会非常的低沉消沉，也看见极大的需要，我们觉得杯水车薪，教会出去救济世界好像不能够满足真正的需要。另外受神学的影响，时代论和前先行人主义，对使得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断的败坏都要过去了，我们不要去关怀这个世界，我们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了，这些是神学性的偏差。另外基督教中产主义的兴起，许多中产阶级在自己的温室里面忘记了苦难的世界，这些造成了有四五个主要的原因，使我们福音派对社会关怀普遍的忽视。最后我想来提几个方面是渐进的，我们具体怎么做社会关怀。首先我们要明白体察神自己的心意。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刚才的经文，读到这些先知的呼声的时候，要看见上帝的心意。只有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他才能够从内心深处带着激情，带着力量，带着谦卑，同时也带着勇气去做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要明白神的心肠。另外我们自己努力做工赚钱，像约翰威斯理一样，他说 earn more, save more and give more， 他的有篇讲章就三个信息，赚更多的钱，攒更多的钱，奉献更多的钱。特别约翰威斯理为那些受苦的、贫困的和福音的缘故，约翰威斯理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不但在福音传遍英伦三岛，他也产生了他的威斯理运动、寻道会运动，其实改变了英国社会许多的邪恶，结构性的邪恶。这个人不但是把福音、把灵魂、把救恩带给英国社会，他也把英国社会从许多败坏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也切实的帮助我们肢体的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我看见有些在学校做老师的关怀特别贫困的学生、困难的学生，这些都是很感谢神有这样的心肠。还有一些我们弟兄姊妹看见有些需要辅导的、关怀的，无数小时在陪伴、在关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要切实的，不是口号的。我们也不要同时不但是我们肢体的需要，也不要忽视这苦难世界的需要。当那些苦难的世界呼声临到的时候，我们分辨首先我们能做什么，另外我们透过合宜的、健康的途径、合法的途径，把需要带到这些人身上，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该做的。最后我们也借着社会关怀把福音带到受苦的人群。 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教会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附近，我们在近处远处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跟 Johnny Friends 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去帮助伤残的群体。这些帮助，这些所做的事情都是神喜悦的，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健康教会发展上，不只是敬拜神灵修祷告，也能够同时眼睛被开启，看见受苦的世界的需要。在天主教里面结束的时候，天主教里面提到弥撒，弥撒这个词其实就是回到 dismiss， 就是回去的意思。所以有些教会的传统在最后结束的时候都会说，回到世界中间去，弟兄姐妹，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传扬他的福音。回到世界中间去，不是回到罪恶里面去，进到世界中间去，你身上带着基督的爱，用双手用行动来把福音借着你的关爱带给受苦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肠，是神的心肠，也是健康的教会应当做的。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要给我们机会在你的话语上来默想。主要我们教会的普世教会在这一块欠缺，我们的疏忽，主啊，你自己赦免。主，借着你借着自己先知的声音，主你自己的声音和榜样来呼唤，来感动你自己的教会，能够看到这苦难世界的需要。主啊，那些难民，那些饥荒，主啊，那些社会结构的邪恶都在我们周围。主，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么大的需要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主，求你给你的百姓开启眼睛，看见这个需要，也给我们智慧谨慎，如何去帮助这个受难的世界，给我们这样的心怀，神一样的胸怀，柔和怜悯谦卑，也给我们信心和勇气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无法承受的需要，却是你帮助我们，呼吁我们要进到他们中间去。主，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你自己的百姓，给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在实践社会关怀上能够更进一步。主啊，让受难的世界能够看见，在我们身上看见主你自己对苦难人群的关爱。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借着关爱把福音带给他们。衷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